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到达孤岭山时，漫山遍野素白一片，举目看去，孤岭山像一个巨大的坟头，冷冷清清。 端木上仙， 哮天犬守候多时，很是殷勤的迎将上来，大的与整张脸不相称的鼻子吭哧吭哧的冒着白气。 哎，多时不见，你更加漂亮了。 杨戬没说话，只是冷冷瞥了他一眼。哮天犬立刻不吭声了。 这山叫什么山啊？ 端木翠茫然看孤岭山巨大的弧形山线，也不知为什么，这山他第一眼就不喜欢。 孤岭山。 哮天犬毕恭毕敬。 这名字不好，大哥改了它。 哮天犬吓了一跳，端木翠这口气就像杨戬只是他的小跟班一样，你说改就改了，你又不是山神。 哮天犬改了它。 杨戬顺口就将责任过渡给了哮天犬。 改了他。 哮天犬结巴。 展昭在哪儿？ 哮天犬小心地看着杨戬的脸色，得到默认之后，他指了指远处的山洞。端木翠也不理他，慢慢向那洞口走去。 主人。 哮天犬看着端木翠的背影，又是迷惑又是好奇。 他怎么就不问我展昭是死是活啊？ 你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。 哮天犬吃了杨戬一呛，蔫巴的茄子般低下了头，顿了顿，他又有发言的欲望了。 那主人，我们要不要跟过去看看？ 杨戬抬腿就给了他一脚。哮天犬在雪地上打了个滚，在站起时也画了圆形，尾巴左摇右摆，一条大红舌头颤巍巍地垂着。 老实待着，等上仙出来。 杨戬冷冷撂下一句，飞身上了高处巨石，大掌一掀，微雪倚石而坐。远处十几个小小的黑点正模糊地晃动着，杨戬的眉头皱了起来。 西夏兵这是在搜山？ 端木翠一进洞，一颗心就整个缩了起来。洞内虽然很暗，但暗褐色的血迹分外刺眼，隐隐离离，一直往内延伸开去。端木翠的眼泪又涌了出来，她顺着血迹往里走，血迹的尽头处有一人伏在地上，身下阴了一滩血。端木翠慢慢地走过去，他又想起展昭临行前夜自己做过的梦，西夏、焦土、战场。端木翠流着眼泪，在死尸之间翻捡展昭的尸体。他颤抖着伸手，把地上的人身子翻过来。明知一定是展昭，看到脸的刹那，端木翠还是几乎萎顿在地。展昭面如金纸，双目紧闭，眼睑下浓重的暗影，唇角是暗褐色的干涸血迹，身子冰凉，冷得像块冰。他死了吗？端木翠颤抖着手去试他的鼻息，只觉空空如也，又觉得还有一丝油气，反复几次总也不能确定。巨大的恐怖慢慢蔓延开来，他抱住展昭，低头去吻他的唇，吻了又吻。 展昭， 他晃着展昭的身子， 你睁眼看看我，是我呀。 展昭不答，端木翠不死心，拼命地晃他，晃着晃着就失去了所有的力气，贴着展昭冰凉的面颊大哭。 展昭，你说话不算话， 难受，等我唱歌给你听。 他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，开始还絮絮叨叨哽咽着说话，后来就全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，只是更紧地拥住展昭的身体，脑中只来回盘旋着一个念头，这个和自己这么亲的人就真的这样走了吗？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耳畔忽然传来微弱的声音： 端木。 端木翠浑身一震，惊得几乎跳了起来，他低下头去看展昭，他微笑着，眸间是那么熟悉的温暖笑意。 我都睡着了。 展昭的声音很低，低得端木翠得把耳朵凑到他唇上才能听清他在说什么。 后来又一个姑娘太吵了，吵得人睡不着。 展昭伸出手来轻轻贴着端木翠的脸。 端木不要哭，你再哭我也要跟着你哭了。 端木翠拼命摇头， 不哭，再也不哭了。 他手忙脚乱地伸手拭泪，擦得脸上一道道的像个小花猫。展昭笑出声来，不经意带到肺腑之伤，面色一变，唇角流出新的血来。 展昭。 端木翠伸手去开他唇边的血，展昭捉住他的手道： 端木，扶我起来。 端木翠不敢真的扶他坐起来，只是换了个姿势，让展昭能尽量舒服地倚在他怀里，然后低下头去静静地听他说话。 端木，我要死了是不是？ 不是，乱说。 展昭微笑： 自己的事自己明白。 端木翠不说话了。 人在死之前总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想到很多很多的人。 那想到我没有？ 想到了，想的最多的就是端木。 真的吗？真的想我最多，比大人比家人加起来都多吗？ 展昭点头。 为什么？ 端木翠眼中噙着泪，脑袋一歪，像极了以往俏皮的模样。 是不是因为最喜欢我？ 是，最喜欢你。还因为…… 展昭的语气柔和起来，温柔地看进端木翠含泪的眼睛里。 还因为娘有哥哥嫂子照顾，大人有公孙先生陪着，有张龙赵虎他们照应，但是端木只有我了。 端木翠的视线瞬间模糊，她嗫嚅着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 我想了很久，端木该怎么办，托付给谁我都不会放心的，有谁能像我这样把端木放在心里去，去关心端木过得好不好，真的暖不暖，饿不饿，开不开心，生不生气。 展昭的语气愈加温柔。 我想了很久，谁都不行，那端木要怎么办，这样一个坏脾气的姑娘，发脾气的时候没人顺着她怎么办，她难过的时候偷偷跑到一边哭怎么办，我这么心疼的姑娘到时候没人理会她怎么办。 端木翠泪如泉涌。 我总是怕我的福气不够来娶你，不够与你厮守，现在看来真的是不够。 展昭笑了，勉强伸出手去帮他擦干眼泪。 不过展昭这一生抚养无愧，自信算是个好人，我想我该是存了那么一些福气， 如果上天还顾念我，端木，我想帮你拿这点福气去换个心愿。 什么心愿？ 我想了又想，端木最好的归宿就是回到上界去。 展昭的声音很轻很轻。 那里平安喜乐，没有人会欺负你，你还有个大哥能好好照顾你。你虽然还会伤心难过，总好过在凡间苦苦无依，不是吗？ 端木翠伏在他胸膛上，哭得说不出话来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袭风霜。